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76章。喺呢一边讲住话，揭安就显得唔耐烦啦。佢见到豆腐唔肯走，眼神突然间阴郁咗一下，讲：既然如此，咁你就同佢哋一齐上路啊！讲完就将豆腐啊扎翻个结实。你又咪睇呢个揭安好似系上咗年纪，但系佢嘅身手好似猿猴咁灵活嘅，手头又有枪，唔好讲话一个豆腐啦，就算五六个啊都唔够睇啊！跟住佢就牵住绳索嘅一端，开始就拉扯我哋行动啦。一直就喺树林里面兜嚟兜去，都唔知道想将我哋带去边度。萧静呢阵时亦都被绑咗起上嚟，佢只脚情系唔系好掂嘅。呢阵时走起路上嚟又扑扑跌跌，冇几多时又跌亲。我就趁住揭安呢个老嘢放松警惕嘅时候，手指上边扣动咗一下机关，绑喺手腕上边嘅飞刀啊，即刻静静鸡咁啊滑咗落嚟，俾我就捻咗喺手心入边，转而就开始不动声色咁割条绳啦。虽然讲咧，我练飞刀嘅时间啊唔系好长，个准星亦都唔系好好嘅，但系呢阵时揭安离我哋就唔系好远，再加上又系背对住我哋。偶然间只系转身一下，所以呢我呢啲小动作佢冇发觉㗎。呢个飞刀嘅锋利无比，冇几下就将条绳割断咗。豆腐喺我旁边睇到，神色一起，佢即刻机灵咁移到咗我嘅前边，帮手就挡住。当然啦，揭安老坑呢隻嘢手里面有枪嘅，我哋贸然咁上去肯定唔掂。一定呢要趁佢唔注意一招制敌咁先得。諗到呢度，我就继续维持住被绑住个样，开始就及住揭安背脊后边，諗緊究竟应该从边度落手呢。我哋之间距离大概有十米左右，除非我能够一步揽到呢十米将个人扑低，唔系嘅话我跑一两步揭安睇到咗，拧转身就可以一枪将佢做低。咁既然唔能够近身作战，唯有远程攻击啦。由于距离比较近，所以呢我有把握可以好精准咁样用飞刀嚟偷袭揭安。但係呢飞刀呢就对个力度要求好大嘅。用飞刀去射橡胶板係一回事，但係攞佢嚟射人又係另一回事啦。人肉呢就富有弹性，肌肉组织嘅紧密，用我而家嘅力度嚟把握嘅话，飞刀即使佢能够精准咁射出去，但系亦都唔可能伤害到杰安几多。咁充其量可能真系喺个身上边笃个窿仔嘅啫，完全啊达唔到伤筋动骨嘅目的嘅。呢阵时我又不由得暗暗后悔啦。哎呀，早知系咁有用嘅话，应该系多啲练啦。以前听下冯鬼手呢啲人提起过飞刀白老四嘅飞刀，据说佢嘅动作快到好似闪电咁，飞刀可以直插喉咙，而且系齐根没入，更有甚者呢可以做到刀不沾身，插住人嘅血脉而过，瞬间就可以割破人嘅大动脉，那个准确度真系非常之犀利嘅。呢阵时我啊，梗系远远达唔到呢个境界咧。想要一击制胜，必须咧就要拣揭安最柔软嘅部位下手。乜嘢地方系最柔软呢？咁啊，梗系个咽喉嘅啦。可惜而家揭安啊背对住我，佢后背上面全部都系啲骨头紧密嘅肌肉，飞刀咧就冇办法造成啲点样嘅伤害嘅，除非佢拧转身过嚟咧。哈，真係諗乜嘢嚟乜嘢喎。我呢个念头啱啱一闪过，豆腐即刻叫咗一声，一下子就扑咗喺个地上边嗷嗷声咁去叫。我耷低头一睇，唉，原来呢条友仔唔小心踢到一嚿凸起嘅尖石，被棘咗一下，唔知道伤到边度啦。佢就瞓咗喺个地下上边起唔到身。揭安呢大概由于佢嘅仔嘅原因， 对豆腐比较宽容嘅，佢就皱咗一皱眉头啊，向我哋走过嚟。我心头一起，不动声色咁踎低问：诶，小豆，你冇事啊嘛？豆腐把声喺度震晒咁讲：我顶啊！扑街嗰阵时撞亲个蛋蛋啊！哎呀，你话有冇事啊？喺呢阵时，揭安就行到过嚟踎低讲：起身啊！而家仲唔系痛嘅时候，到时你啊反悔仲嚟得切啊！我就将只手背喺后边，捻住已经被割断咗条绳，趁住踎低身睇豆腐嘅胸壁，同揭安就已经嚟得好近啦。就系喺佢讲出呢一句话嘅瞬间，我突然间就扑过去，一下子将佢嘅人啊扑倒喺地下，手上嘅飞刀直直咁顶住佢条颈，佢渴黄色条颈即刻就开始渗血。揭安就俾我揿咗喺地，佢喺膊头上边嗰只黄毛动物即时就发出咗一声怪叫，猛然啊擘大佢个尖细嘅嘴向我咬过嚟。一睇到咁，我都大吃一惊。你咪以为呢只嘢个头啊细细，嘴尖尖，但系擘大咗之后，上颚同下颚之间足可以咬住人嘅成个头啊！佢其实就同啲蛇类差唔多。佢咁样一擘大个口，成个口腔就向住我个头啊包裹过嚟。我一时之间啊闪唔切，暗暗叫弊啦！呢次成个人啊一下子就碌咗去旁边，从揭安身上边就碌咗落嚟。呢下子玩完啦，有咗呢一个空档，揭安仲唔即刻喂我食子弹？我以为呢次啊濑梗嘢噶啦，点知道砖碎嘅动作亦都非常之迅速啊！佢虽然呢个身啊被绑住，但系仍然都妨碍唔到佢脚上边发力。佢睇见我咁一碌落去嗰瞬间，砖碎嘅身形一跃而起，喺空中啊跪落去，两只脚就啱啱好跪到落揭安嘅双手之上。我似乎听到咗咔嚓一声，系骨头断裂嘅声音。揭安惨叫一声，喺剧痛之下即时就晕咗过去。呢一隻黄毛动物一见到个主人遭难，亦都唔乱战啊，竟然啊顺住最近嘅一棵树，黐黐咁啊捐咗上去。我哋呢阵时手头上冇枪，根本上就嚟唔及射杀，紧紧咁片刻，呢一隻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啦。喺我哋呢一边，砖碎就系凭佢咁一对脚，将阿揭安系咁鉴生撞晕，豆腐睇到擘大口得个窿。我即时快啲起身，就松咗大家嘅绑，就见到砖碎活动咗下手脚，顺手一下子滴住阿豆腐嘅衫领，将佢成个人戚起身，不冷不热咁讲：之前嘅话你再讲一次。豆腐一睇到即刻甩甩咳咳咁讲：土豪唔好咁啦，我嗰啲只不过系权宜之计啫。停咗一下，豆腐见到砖碎系想算账咁嘅趋势，佢啊可怜巴巴咁啊拧个头嚟望住我，我心里边喺度暗笑，跟住我讲：唉，砖先生，呢条靓仔啊，头先撞亲只蛋啊，唉，算系惩罚啦，唔好同佢计较啦。砖碎啊松咗手，睇嚟佢只系想阿豆腐啊长长记忆嘅啫。转而佢就叫中公用条绳将阿揭安啊绑咗起上嚟。顾文敏睇一睇周围，佢讲：哎呀，都唔知道佢将我哋带嚟呢个地方有咩用意。讲完佢又问我：你先前测量陶绘搞成点啊？我就即刻喺我个包入边就揞出咗地图，估算咗一下大概位置。按照我哋嘅脚程嚟睇呢，我哋呢阵时啱啱就係位于第二宫呢个位置，亦就係讲我哋脚底下嘅土地里面好可能就係当初嘅嗰一个人肉顶嘅位置。呢、这个揭安将我哋带到嚟呢度究竟係做乜呢？豆腐见到砖碎又唔揾佢算账，即时又活跃起上嚟喎。佢讲：等佢醒咗，我哋好好咁审问审问下佢。讲呢句话嘅时候，大家就将之前被缴获咗嘅枪支重新攞返转头，磨到咗枪先有安全感。嗰一隻黄毛嘅动物亦都唔知匿咗去边。不过 我估呢呢样嘢八成呢仲会返嚟嘅。於是就叮嘱大家小心戒备，暂且喺原地休息，等阿揭安醒咗再算啦。不过川穗就不冷不热咁讲，唔使等。跟住佢就向中宫使咗个眼色。呢、这个主仆二人啲默契呢就非常嘅，中宫就系一个典型嘅忠狗，一句话都唔讲就即刻明白咗川穗嘅意思啊！佢当即就摸咗个水袋出嚟，向阿揭安嘅面上淋咗冷水。豆腐嘅老毛病又嚟啦，佢又吟吟沉沉咁讲：哎呀，咁样对付一个老人家真系粗暴啊！我话讲，咁不如等佢将你切碌嚟喂狗，咁你就知道边个更加粗暴啦。大概系由于揭安对阿豆腐都唔错，又或者系同情佢死咗个仔，豆腐呢对川穗嘅做法有啲唔满，上去就阻止咗一下。就系喺呢个关头，揭安就突然间咳住咁样醒咗啦。佢望咗一望对自己淋水嘅中宫，又睇咗一睇正喺度用手挡住水袋嘅豆腐，忽然之间佢眯埋只眼，一句都唔讲，一副咁死狗样啦。哈，睇佢个样，呢条咁嘅老嘢可能真係打算同我哋玩喎。川穗呀唔係一个好相遇嘅角色嚟㗎嘛。佢平时呢讲嘢做事呢就不冷不热。甚至呢有时豆腐偶然同佢开下玩笑，佢都会配合一下嘅。不过佢做起事上嚟就真係心狠手辣啦。只见佢眼眨都唔眨，对呀中宫呀抬一抬嘅下巴，亦都唔知道係咩意思。呢两个人好似打住哑谜咁，我哋啲旁人就完全睇唔明白。中宫呢就心领神会，乜都唔讲，抄起揭安啱啱先俾人整断嘅一只手，竟然直接就拧咗一下。哇，即使我心肠硬，亦都顶唔顺嘅眼皮都跳咗一下，觉得连自己只手都跟住痛起上嚟。揭安呢个当事人更加无法忍受啦，佢即时就瞪大只眼，惨叫一声，成个弹起。呢一声惨叫比之前撞断骨头嗰一声惨叫更加犀利，听到人哋嘅胆战心惊，连我都睇到忍唔住啦。咁更加唔使讲顾文敏同埋豆腐啦。跟住又听到顾文敏讲：唉，算啦，仲系唔好用私刑啦，毕竟都系个老人家。佢个话啱啱讲完，转瞬又挑咗一挑眉讲：佢有警枪，佢杀过警察，而且肯定唔止一个。呢句话一出，即时顾文敏就俾人塞住咗把口啦。系啊，呢一个揭案都唔知害死过几多个人，嗰啲人嘅死又系几惨呢？顾文敏就沉默咗落嚟，佢唔忍心睇，只能够拧转块面过去，叹咗口气。豆腐呢就急到系咁拗只耳仔，心知道同阿川穗讲道理呢就讲唔过，但系亦都唔忍心睇到揭安咁样受苦，於是佢就一边咁讲：哎呀，阿揭安大叔啊，咁你啊到底咁啊何苦呢？你讲出嚟啦，唔系呢一个心狠手辣嘅阴阳面唔会放过你㗎。川穗就淡淡咁讲：多谢你俾我嘅花名啊，我好鍾意。讲住话，中宫呢就适时就放开返啲手。揭安呢阵时已经大汗揼细汗，成身系咁震，扯住粗气。中宫就讲：哼，呢啲系开胃菜，唔想受苦就好好交代。你跟住我哋有咩目的？嗰啲嚟到呢度嘅人系唔系你害死嘅？你养嘅嗰隻究竟系乜鬼嘢嚟嘅？諗咗一諗，中宫呢可能諗返起之前林子里面嘅变异，於是佢又眯住隻眼继续问：呢片林嘅事系唔系亦都系你搞嘅鬼？